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五湖中原有羯族，后来沿着天水河分成两部，东边的叫赤羯，西边的叫白羯。今年白羯没有来，前几天荣浩还在和太子说这个，连雨嫣然也不知道究竟。这赤羯首领叫石豹，人高马大，满脸络腮胡，喝酒跟喝水似的。本来皇宫宴饮用的酒盏，这些胡人嫌不过瘾，又换了拳头大的酒杯过来。太子高高在上，他们不敢造次，见了荣浩顿时来了精神，抓着就要敬酒。荣浩被石豹灌了三大杯，颧骨上也飞出红色来。他原是极文雅的长相，带上醉意倒显得有点风流架势起来。他招架道， 哎，你这喝法实在没意思。 哼，那什么有意思，可不要行什么酒令。昨晚你带着我们行的那个酒令，又是花又是雪的，听都听不懂，害我整整喝了三四坛。 石豹十分耿直，荣浩见被他识破，连忙转移话题。 听说赤羯女子都能歌善舞，首领你看咱们大周的歌舞如何呀？ 石豹真就认真去看了歌舞，皱了皱眉。 漂亮倒漂亮，就是软绵绵的，不像咱们胡人女子洒脱。 听说五湖中美女最多的是白羯。 这当然，白羯是天山上的雪，赤羯是戈壁滩上的红石头，所以白羯的女人最好。 哦，那这次怎么不见白羯来朝拜啊？别是沉醉在温柔乡里了吧？ 荣浩是层层铺垫才问出来的，石豹却还是立刻就警觉了，神色为难地朝着太子左侧看了一眼，打了两句哈哈，连酒也不敬了，竟然回去座位上乖乖坐着。荣浩嘴角噙着笑，面色如常地看着他回去，眼神却冷了下来。 看吧，我就说有古怪。 荣浩对太子说。太子却淡淡扫了一眼左侧，那里坐的正是西戎使节。 要我再去打听吗？ 不用，我已经猜到了。 猜到什么了？ 哎，你这小子整天在这偷听。 荣浩勾住他肩膀，想要揉他头发，严君玉一偏头躲开了。 你又想打岔，我可不是石豹。 荣浩见他机灵，知道蒙混不过去，笑了起来。严君玉也不理他，仍然眼巴巴看着太子。太子被他的目光盯得笑了起来。 小严真想知道。 真想知道。 但太子没有告诉他，而是举起了酒杯，高声道： 圣人曾曰，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各位远道而来，朝拜大周，其心可嘉。请满饮此杯，大周必世代庇佑陈国。 五湖首领都举起杯来，痛快饮酒，也都说些愿大周国祚绵长，千秋万载之类的吉利话。殿内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太子又笑道： 听闻如今五湖中是西戎最为强盛，是不是？ 他这话问得直接，反而锋芒不显了。没有什么机心的首领顿时笑道： 是啊，西戎现在部族强大，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太阳落下的地方，都有他们放牧的牛羊。 哼，既然西戎这么强盛，那消息一定灵通了。 他这话是对着西戎人问的，又是东道主，西戎那几席上的人都站了起来。那个南院大王呼里舍恭敬答道： 回殿下，不过是对草原上的事略知一二罢了。 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白羯人这次没有朝贡呢？ 这件事荣浩和敖纪他们已经打探了几天，严君玉也听过几次议论了，刚刚还看见荣浩套了一回话，没想到太子就这样直接问了出来，不由得满脸惊讶地看向他。但更让严君玉惊讶的是西戎人的反应。狐狸舍是只老狐狸， 按理说，既然这市里有鬼，肯定是要像荣浩那样转移话题或者蒙混过关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却似乎在犹豫。就在他犹豫的时候，他身后的蒙苍王子十分爽快地道： 哼，这事儿我们确实知道。 哦， 白杰人为我们西戎打造马鞍，误了日期，被我们杀光了牛羊和壮丁，所以不能前来了。 一片哗然中，严君玉看见了那赤劫首领石豹脸上的恐惧和其他狐族首领的兔死狐悲，再回过头来看太子时，只见他脸上仍然波澜不惊，只有眼中一闪而过的冷意让人心惊。白杰是大周的属国，属国之间是不能随便打仗的，除非宗主国默许。西戎这样放肆，是已经触犯到大周的皇权了。就算严君玉再没有常识，也知道这道理。连他都能看出这一层来，那这事在荣浩和太子眼中代表的意义肯定更加重大，不然荣浩不会这样热烈地上来圆场。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啊！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昨晚是谁说要灌醉我来着？咱们今日再战，来。 晚宴一直进行到深夜，荣浩先醉倒了。萧景琰让小太监先把他送回去，叫严君玉。 小严也跟着回去吧。 那殿下呢？ 我再坐一会儿也回东宫了。 那你早点回来。 严君玉跟着荣浩回东宫，荣浩醉得烂泥一样，还好有车辇。外面月亮已经上来，像一弯锋利的刀。严君玉不由得盯着夜空出神。 怎么样，这月亮像不像西戎人的弯刀？ 严君玉吓了一跳，惊讶地看着说话的荣浩。 你不是醉倒了吗？ 骗那群蛮子的，不然他们怎么能放过我？ 荣浩笑着伸了个懒腰。严君玉皱起眉，十分不满地看着他。 哦，你临阵脱逃。 哼，好大的罪名。怎么都跟你一样傻处在那里才好？ 那你也不能扔下太子在那儿啊。 行了吧，太子可不需要我在那儿。你没看见他刚刚把西戎人玩得团团转吗？ 他这么一说，严君玉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 对啊，我刚刚还想问呢，为什么太子一问西戎人就说了？那你之前还套话干什么？ 是是是，西戎人都是傻子，一问就说。我也是傻子，明知道一问就说还非要转着弯套话，这全都被你发现了呀。啊，你简直就是天下头一号聪明人。 荣浩被他气笑了。严君玉就算再傻也知道他是在讽刺自己，顿时红了脸。 切，你这人真没意思，老是阴阳怪气的，我以后不跟你说话了。 荣浩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人喜欢捉弄人，见严君玉不理自己，又戳了他两下。 啊， 见他真生气了，叹道： 哎呀，还是刚来的时候可爱些，怎么逗都行，现在娇气多了，说两句呢就生气，都是殿下惯的。 他说别的还好，一说太子，严君玉就忍不住了，反驳道： 不是殿下惯的。 那是谁惯的呀？总不能是敖老三吧？ 荣浩见严君玉又要瞪他，连忙见好就收。 哎，你还想不想知道西戎人为什么一问就说呀？ 想。 严君玉虽然生气，好奇心还是在的。 那你叫我一句荣浩哥哥，我就告诉你。 你去死吧。 严君玉气得满脸通红。荣浩大笑起来，他这人很有点风流才子的样子，笑起来放浪形骸，连驾车的小太监都忍不住回头看。按理说应该也是厉道勇那类放荡不羁的才子，不知道怎么混到了官场上来。他笑了一阵儿，总算消停下来，见严君玉已经彻底不理他了，又正色道： 好了好了好了，其实这事儿解释起来呢，那也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得清楚的。只要从太子的第一位太傅说起。太傅姓李，是山西学派的大家， 圣上亲自请入宫来的，桃李遍天下，但是真正称得上亲传弟子的只有两位，第一位便是太子殿下。 严君玉下定决心不理他，没想到他竟然认真解释起来，忍不住竖起耳朵听。其实荣浩也发现他在听，不过没有揭穿，装作自说自话。 李太傅读遍诸子百家，最喜欢讲鬼谷子，他教殿下的是帝王术，将世上的权谋之术分为两种，阴谋与阳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为了便于我们理解才这样分的，其实讲的就是鬼谷子所传的纵横捭阖。百之者，开也，言也，阳也；合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合，终始其义。 严君玉读的书少，基础也差，听到这儿其实已经有点吃力了，但却十分认真地听着。他天生一双宫里少见的干净眼睛，被这样一双眼睛看着，狡猾如荣浩也收起了戏弄他的心，难得认真解释起来。 哼，讲的浅显点，阳谋是可以摆在明面上，可以说出来的，就算对方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也无法破解。阴谋就恰恰相反了，殿下今天用的就是典型的阳谋，他已经猜出白洁是被歇荣给打了，歇荣现在在五湖中权势最大，威望最高，所以要讨伐小部族必须师出有名。他当着五湖的面问，西荣就必须说出理由，否则就有损威望。何况蒙苍行事磊落，就算忽里舍不说，他也会说。 那你为什么不用阳谋呢？ 因为我不是殿下，问这话的语境时机与提问人的身份缺一不可。鬼谷子说，百合之道以阴阳示之，故与阳言者一崇高，与阴言者一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阳谋是为高的人用的，阴谋呢是为卑的人用的。为高的人用阴谋有损威望，也影响心性，为卑的人用阳谋，哼，筹码不够，得到的收益就不够。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